是三，你的生日誓要扮成名模，然后再去买个蛋糕等你兴奋叫好，谁料你早约好他人跳舞。当天根本不必有我，甚至地位亦未清楚，搞不懂应该怎对你，你怎对我，谁又叫我认真太过，谁得到你当天的通宵尽兴，谁得到你亲手加签身份证，只可惜我心太小，只得到心灵，谁在那晚得到你感情，谁得到你手牵手早餐与庆，谁终于知道相恋等只可惜我多好胜，只得到心灵高估了我，低估恋爱琐碎本领。谁又答应你要庆祝一切都有我份？同人格都有福光。但我既难如人，谁又叫我当我已经跟你亲过至亲？难道挽手始终不及接吻？